的爱，紧紧我忽然对你多几个都是你，一年总能装着感你记不住谁爱谁，是不是永远只去求爱一 我不是不想去将你伤得嘴，我不认我。